北京不动产登记昨天正式实施了，老房本依然有效。那今天我们将请专业律师来解读新旧两证有什么区别，房产和不动产的区别，不动产登记是为房地产税收的征收做准备吗？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近日，南昌市国家安全局首次公开披露了近年来在南昌破获的多起间谍案，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案情。曾经供职于某企业的 A 某，他在失业之后经济上比较拮据，就通过互联网发布求职消息。他很快被网上自称是记者的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盯上，对方告诉 A 某需要某新闻报道素材，让他去某军事基地目标的附近去就业，并且很大方的给 A 某汇来了10000多元作为定金。那在境外谍报人员的直接指令下， A 某就顺利的进入了这个单位，之后多次利用工作之便用手机偷拍大量某军工项目的图片传到了境外。之后 A 某又听从这名记者的遥控指挥，参加了某重点国防推介会，现场搜集了大量录音照片等资料，接着又专程前往某地拍摄了另一组重要军事目标的照片。短短几个月，数百份军事目标材料为 A 某赢得了近10万元的巨额报酬。最终 A 某以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那另外还有一位高中生，他是 C 某，他在网上谎称自己是毕业于军事院校，境外间谍主动和他接触，要求提供部队的内部材料。这个 C 某收到对方汇来的400美元之后，就编造了一份所谓的演习计划，但是呢难以蒙混过关， C 口就改口说自己真实单位其实是在教育局。之后就根据境外情报机构的要求，他先后组织多名同学进入教员办公室窃取红头文件。按照对方指示， C 某开始接收快递包裹，并且对包裹内加藏的存储卡内加密资料进行处理，通过电子邮件发出去。案发时，这个高中生 C 某总计收取了报酬约合人民币20000多元，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国家安全机关考虑到 C 某年龄比较小，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拥有未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他进行了从轻的处理。另外还有一家公司从境外进口了多台价值不菲的设备，然而后来发现设备的控制系统已经被植入木马，境外人员可以通过木马对设备进行远程的控制。那有的设备在出厂的时候就被境外机构安装了后门，这些后门都有远程窃密的功能。还有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不慎点击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精心制作的虚假的钓鱼网页，被种植了这个窃密的木马。这个木马具有远程控制、键盘记录、屏幕监控、窃取文件及密码等功能。网络安全人员果断地采取技术措施断网检查，发现这个受控计算机窃取了各类文件资料10000多份，其中有大量的是涉密文件。还有某企业的员工毕某，他在好几家求职网站都投了个人简历。不久，一名自称是某军事杂志社的主编就打来电话，说在现场考察员的工作很适合他，并且许以高薪的报酬。动心的毕某就答应下来。那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毕某就按照这位主编的指示到附近的军事基地转悠。有一次，毕某扛着新装备偷偷地潜入了某军用机场，成功地拍摄了某基地的照片传给了境外的主编。那对于这次成果，境外间谍主编不仅大加赞许，还汇来了一笔丰厚的酬金。激动的毕某点着厚厚一沓钞票，突然就觉得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都怀疑对方是不是真的主编。那远在境外的主编似乎也看透了毕某的心思，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那这封电子邮件几乎让这个毕某是无路可退，上面写着，你的照片很有价值，已经发到国外了，如果有人举报你，你自己想想后果吧。深陷其中的 毕某不能自拔，不得不继续胆战心惊地为境外的组织效力，最终国家机关将毕某抓获。那工作人员透露说，那位所谓的主编实际上是国家安全机关关注已久的一名境外间谍人员，他在网上有很多身份，比如说某新闻杂志社的编辑、某咨询公司的业务主管等等。那么当前反间谍面临怎样的紧迫形势？策反与反间谍离我们有多远？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李伟，请听采访录音。 间谍为何出现了年轻化？李伟分析说， 我们知道被国外或境外情报间谍机构拉下水从事间谍活动的年轻化现象，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一是当前的年轻人与老一代的人相比较而言，那么他的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利益的意识以及呢反间谍的意识都十分的淡薄，所以说呢他在从事任何活动时候呢不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因而呢很容易被国外的情报间谍机构的人员呢所引诱，或者说呢所拉下水来从事呢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间谍活动。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呢，随着网络的发展，那么当前的网民年轻化是一个最普遍的现象。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国外或境外的情报间谍机构利用网络来发展、来从事间谍活动的现象呢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就决定了，那么从事间谍活动被国外或境外拉下水从事情报间谍活动的人的年轻化呢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呢现在的一些青少年为了一些蝇头小利，那么本身呢自己的法律意识呢就十分的薄弱，所以说呢无论是谁给钱，那么所以说呢就会从事一些呢出卖国家机密或国家利益的这样的活动。因而呢我们看到呢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那么今后呢这种年轻化的从事间谍活动的现象呢还会继续上升。 据报道，境外间谍机构的窃密设备无孔不入，国内某家公司从境外进口了多台设备，这些价值不菲的设备却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多台设备的控制系统已经被植入木马，境外人员可以通过木马对设备进行远程控制，致使设备瘫痪或者损毁。有的设备在出厂时就被境外机构安装了后门，这些后门都有远程窃密功能。相关单位如何从意识和技术上进行防范？李伟分析说， 现在呢国外或境外的情报间谍机构通过网络从事呢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行为呢可以说是十分的普遍，也十分的猖獗。而且呢通过网络实施呢窃取国家机密的这种手段、方式、方法也非常的多。对于我们国家的防范而言，迄今为止那么还没有呢完全有效的能够完全防止境外国外情报间谍机构的这种呢间谍活动。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涉及到国家机密的这样的单位来说呢，那么它的一些呢网络都会呢与互联网物理性的隔开。但是我们也知道呢有些单位由于呢它是属于公众服务型的，或者说呢涉及到国家的基础设施的网络，难以呢完全与互联网物理性的隔开。那么在此状态下，那么所有的从事这方面的网络的工作的员工就必须呢有良好的防止呢实窃密的现象。一个是呢单位呢要在技术上、在思想意识上加强培训，并且呢在具体的操作上要禁止呢从事一些呢与本单位业务无关的这样的活动。那么特别是呢要注意防止呢像类似钓鱼网站或者说其他一些种植木马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些行为。所以说呢只有全面的从员工的思想意识提高警惕方面，那么进一步呢强化，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采取一些呢适当的技术方式来防止呢自己的 单位呢成为国外情报间谍机构的窃取秘密的目标。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统一举报电话12339。我们身边有很多123打头的公共服务电话，那么公民该如何看待这一部专门针对国家安全的统一举报电话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李伟分析说， 我们知道呢，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呢，实质上与每一个公民的个人的利益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知道呢，每个公民上都有义务呢，依据法律举报呢，国外、境外情报间谍活动。那么到底举报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个人认为呢，首先我们要学习呢，反间谍法，要从反间谍法中呢，要知道哪些现象或者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呢，举报的行为呢，还要根据呢你自身所处的环境、地位以及呢工作性质。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国外或境外的情报间谍机构呢，那么它会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用不同的形式方式来发展间谍人员或者呢从事间谍活动。所以说呢，你在举报的时候也要根据呢自身的一些特点呢，再结合呢反间谍法里面所规定的一些现象来进行举报。我们知道呢，举报间谍活动应该成为呢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那么第二个方面，公布了反间谍的举报热线，这也说明呢，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呢，不仅仅是专门机构的责任，也是呢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所强调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实际上也就等于呢维护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那么所以说，公布了这样的一个举报间谍活动的热线，实际上说明呢，第一点就是说，当前国际环境下，境外或国外的情报间谍机构针对我们国家呢进行间谍活动呢，实际上始终没有停止，而且呢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呢更加的活跃。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呢我们与反间谍或者说呢工作无关，或者说呢我们认识的间谍活动呢都是从影视作品上所看到的。实质上我们知道呢，现实中的情报间谍活动与影视作品有很大的差距，可能你一不留神你就会成为呢国外或境外情报机构的对象，不知不觉的你也有可能呢成为了一名呢为国外境外间谍服务的人员，从而呢触犯了我们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一个反间谍工作的举报热线，实质上呢既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大局出发呢，实际上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对于提高或者说教育公民呢自身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呢，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伟介绍说，很多国家都公布了相关国家安全的举报电话， 每一个国家都把维护呢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呢放在整体的头等大事上。所以说呢，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那么每一个国家的反间谍的专门情报机构呢都有这样的热线。包括呢，我们知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它有公开的举报热线，像英国的秘密保安局也有，像俄罗斯的联邦国家安全总局有，像我们周边的韩国或者说呢像其他的一些国家都有这样的举报热线。所以我们看到呢，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呢举报间谍活动的热线呢可能说呢公布的还是比较晚了一些。我们认为呢，今后我们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呢，那么每个公民呢都要能够把这一个认识呢提高到更高一个台阶，更上一个层次，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最后我们再做一下提示，公民或组织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行为或情况时，请拨打全国国家安全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39。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进段广告呢，我们来关注和我们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北京开始颁发不动产新政。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Two， 详见官网。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下面来关注和我们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北京开始颁发不动产新政，老房本依然有效。昨天开始，北京市正式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16个区县的市民新申请办理的将不再是过去的房本，而是不动产权证书。那另外原有的房屋、土地等权利证书依旧是继续有效的。据报道，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主要内容包括不动产权的证书的号、权利人、共有情况、坐落、不动产单元号、权利类型、权利性质、用途面积、使用期限以及权利其他状况等等内容。在证书的封皮背面有激光防伪标志。那原来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林权证等将统一为不动产权的证书，但是原来依法颁发的各种证书依旧是长期有效的。那据介绍，为了方便群众，各区县原则上以现有的房屋登记中心的办公地点为基础，设立新的不动产登记窗口，保留房屋交易窗口，实现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同地址办公。那么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对外接待时间统一调整为周1到周5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30到5:30。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呢，下午4点钟就停止发号了。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旧两证有什么区别，房产和不动产的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来连线北京纳城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哎，你好，主持人。 给我们解读一下什么是不动产登记。 对，不动产登记啊，是我国物权法确立的一项物权制度。它是指啊，经过权利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申请，由国家专职部门将有关不动产物权及其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情况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实过程。这就叫不动产登记。主持人， 那么哪些事项会涉及到不动产的登记呢？ 涉及到不动产登记啊，我国那个不动产登记条例呢也有相关的规定，主要有以下这么几项。包括啊，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的登记、森林林木所有权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以及耕地、林地、草地等不动产的登记。 就是范围非常的广。 对，范围比较广。 甚至包括这个海域使用权哈。 对。 那么这个新旧两证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个新旧就是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啊，它是跟 知识产权证书呢，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那个扉页上呢，有一个右上角有新增的一个二维码。 嗯， 这个二维码呢，可以作为这个储存不动产登记信息的一个标识。如果呢，那个市民呢，就现在可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查到这个产权证书的编号、不动产单元号码等相关信息，这就实现了不动产信息的快速查询，是不是？ 那么这个房产和不动产有什么区别？ 这个呀，房产呢是属于这个不动产范围之内的，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不动产登记条例里规定了一系列的不动产的这个登记，其中一项就是包括这个房屋所有权的登记。主持人， 那么这个新政和以前办的房产证的流程会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流程上，因为咱们大多数老百姓呢比较熟悉的就是房屋登记，所以呢，在这个为了便于那个老百姓登记呢，在这个原来的这个房屋交易大厅里，同时呢还是设有这个房屋登记窗口。因为一般老百姓呢主要是做的这个房屋登记，那登记的流程呢跟以前呢是一样的，房屋登记流程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在咱们北京市民来说呢，你要先申请这个资格，就购房资格。通过那中介机构申请，或者是到大厅的这个资格审核窗口进行申请，购房资格审核之后，然后到这个房屋交易大厅，然后去进行这过户。那么现在房屋交易大厅呢，就变成这个不动产这个权属的登记大厅，统一由咱们这个国土资源部这个管理。 那就是说，如果百姓现在手里有从前的房产证，你也可以踏踏实实的，没有问题。 对，这个原则就是说不动不变。那就是说，如果你要这个房产证的这产权人不进行变更，房屋不进行买卖，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原来的证呢还继续有效的。只不过你的新买的证、新交易的证书，那么现在变成了统一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 那有些市民哈就猜测说，不动产登记是为房地产税的出台做铺垫，那么是这么一回事吗？是为这个做准备吗？ 这个呀，我也是根据呢住建委呢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他现在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证书呢只是就是说管理上的一个需要，主要是把原来建委这一块这个登记的这个信息呢上传这个数据库呢上传到国土局，现在统一呢由国土局管所有的不动产登记，这只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便利，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传说的是为以后征税做准备，这个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信息出台。 那么这个如果说新政遗失了，那还需要挂失吗？ 是这样的，以前呀，咱们这个房屋登记证书如果遗失的话，那肯定是需要这个登报，权利人呢去登报进行挂失。但是现在情况下也是需要挂失，但是呢手续上就便利多了，只需要这个产权登记人呢到国土局的网上分网上做出挂失的公告，在公告期满15个工作日之后，那么就可以进行办理新政的手续。所以呢比以前呢要便利多了。主持人， 那么对于这个农村的这个承包经营权怎么样办登记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可能离咱们市民呢比较远一些，它是呢是属于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现在呢也纳入了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范围，但是呢它有一个5年的过渡期，就是说在这个从现在开始5年之内，它是由北京市农委、市农经办这种呢农委呢来办理呢这种相关的这个登记。那么过了5年之后，那么它也要跟咱们办理房产证一样，那么统一归入这国土局来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工作。主持人， 好，谢谢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陈娜的连线，再见，陈娜律师。 好，再见，主持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那么我们也来介绍一下相关的便民措施。全市各不动产登记中心都开通了绿色通道以及预约上门的服务，对老弱病残孕和现役军人等等提供快速直通服务。那可以享受绿色通道的群众包括70岁以上的老人、怀孕5个月以上的孕妇、行走不便的残疾人以及现役军人。那对于确实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或者重病人等特殊群体呢，可以通过预约提供上门的服务。另外各不动产登记中心还将根据实际情况配备了像饮水机、老花镜以及轮椅等等便民措施。那么昨天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动产登记的确是房产这个向房产税这个征收环节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并不是充分的必要条件。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房地产税在3年内落地的可能性并不大。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正式实施，从换证本身来看，不影响目前的房产交易。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月表示，不动产登记制度并不是为了打压房价或拥有其他的目的，而是为了理顺这个现在各类不动产的权属关系。那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明晰和保护产权、便利和保障交易产生的重要作用，也是为了后续住房长效机制的建立所进行的基本工作，长远意义要大于短期的意义。另外汇宇财经分析师王小梅对记者表示，影响房价的关键性因素应当是供需关系和购房的预期。虽然这项政策对于持多套房产的这个业主形成了一定的抛压，但这毕竟是少数人。而随着近来楼市处于回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势头，业主更加期待后市的涨价而不是降价，出售现有房产的意愿并不强，因此对房市的这个交易刺激相对是有限的。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成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轮滑、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703。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